再回爱，余下情分留给你未来，门是我开，是在你手，但愿为我开，从未忘记你需要什么，我早已做过，然后忘记献出过什么，得到的将有几多，让你用我的感情爱一天，愿意让时间静下等你十年，期望让你听见，等你实践，这一生终有这天，让你用我的心情过一天，定会明了我度日怎会与你，期望让你看见风月漫天，分一点给你挂牵，假如命运没终点，让你用我的感情爱一天，愿意让时间静下等你十年，期望用你听见，等你实践，这一生总有这天，若你用我的心情过一天，定会明了我到日怎会与你，期望让你看见风雨漫天，分一点给你挂牵， 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从最初唱盘与唱针的撕磨，到磁头与磁带的接触。再到光头与光盘的映射，音乐和它的载体之间的距离，终于在今天化作数字，你再也触摸不到。远近之间，漫不经意失去的，也许正是我们要说的这些关于音乐的故事。最美时光。 最美时光，我是钟静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忆那些和四大天王走过的青春。从成军到现在，四大天王已经是有整整20几年的时间。虽然现在的华语歌坛新人辈出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，但是没有人能够取代四大天王在我们心中的地位。所以尽管现在的唱片业如此的衰败，我们仍然能够看到四大天王他们的音乐动向没有中断。四大天王的巅峰时期已经落幕，但是刘德华的专辑却一直在发。刘德华最近的一张专辑是那张2006年的《长途伴侣》，这是一张有一些总结性的音乐专辑，主打歌《长途伴侣》更是非常含蓄地公开承认和他爱情长跑了20多年的长途伴侣的情感，一个老男人浪漫的告白。 这头家日见夜见不敢牵挂，全为在乎大家，刺激需要始终需要升华，长途伴侣行到这里什么都不怕。

有多少奔波岁月匆忙，生活变坏与白，多少空白都不明不白，光阴飞快还不痛快，还好还能碰到你，天要塌就塌下来，想错过一辈子无彩，学会了爱，一笑来的日子就用来与你相爱，只剩若能执着这件事划得来，只要看着我们头发变白，余生就不会苍白。No。用一生去爱，你就是我一生所爱。好像说过一辈子我才与你同在，永远只剩下一秒也要有你入怀，有些生命换无尽的爱划不来，只要看着我们头发变白，余生就不会苍白，用一生去爱。 No， 有生之年。 No， 你就是我一生所爱。用一生去爱。 No， 谁人亦可知你将别离，落寞地躺在睡床，时时抱紧你，但是目光躲避，令我可感到你在喘息，没说出，亦领会谁在了当你，抛开苦痛去解脱。让你那些冷却热情另有生机，离开爱以后我会习惯自卑，明天再偶遇我也不敢偷望你，离开爱以后季节冷暖天气我也置之不理，愿明知也再不记起，离开爱以后我会着冷这地，曾秋冬夜薄进漆黑想念你，离开爱以后醉了会看到你梦中可破冰糕地，我在预期你会说舍弃，